昭襄，念你是我救命的恩人，又那么点的岁数，有话我不能不说，错了没关系，知错必改，乃为尊戒。能不能保我们四殿下？你要答应的话，我一句话马上把你介绍给燕王千岁，官比这还得大，另外呢，名声也好听啊，那你就成了忠臣了。我昭襄能不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呢？现在你就得给我个答复。呸！没等徐芳说完，昭襄就变了脸了，把冷箭锥一晃。徐芳啊，我跟你不能废吐吗？你赶紧给我滚回去，你让那有能耐的过来，挠一挠本将军，我领着人马冲过去，杀你们个恶牙不剩，鸡犬不留。喷喷喷，把冷焰锥他就晃动开了。咱这么说，徐芳怎么劝昭襄也听不进去。后来徐芳也急了，把枣核脑袋一扑来，也哎，好良言难劝，该死鬼呀、啊！抱着橛子拉屎，你还登上劲了？你还，昭襄啊，我对你可仁至义尽。既然你真听不进去，咱就是两国的仇敌，还用别人吗？我徐芳就能对付你。昭襄点点头，好啊。既然你敢跟我交手，那就请吧，请。可把徐芳气坏了，双脚一点地，蹭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他蹦起有一丈二三尺高了。干嘛蹦那么高啊？不蹦这么高够不着啊。再看他身子悬到半悬空，两把冰铁棒子并到一块儿，搂头便打，噗，扑奔昭兴的面门。昭兴一不慌二不忙啊，使了个举火烧天式，又叫横弹铁门栓，开，往上一架。徐芳久经大敌，可不吃这亏，他知道这冷焰锥上秤腰腰最少也得150斤，这要碰到我的棒子上，双棒非飞了不可呀。徐芳不吃这眼前亏，唰，赶紧收招换式，手腕子往下一压，双棒奔着昭兴花盖穴便点，唰就到了。昭兴往旁边一拧身子，使了个犀牛望月，又往外一崩。你说这玩意儿打仗，家伙能碰不到一块儿？这回徐芳没躲利索，正好碰到双棒上，啪呀，真飞了，把徐芳震的手腕子发酸呐，两个膀子像掉了环了似的。哎呦呦呦呦！撒脚如飞，把双棒捡回来。徐芳这回可真急了：“好小子，翻脸不认人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别看你把我救了，我也不感谢你。今天老子跟你玩命，找吧！”这回他不打人了。仗着他个儿小，晃双棒砸马腿，你昭兴能叫他砸上吗？做大将的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呀。倘若战马受伤，这大将有多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。所以徐芳伤人一个马，谈何容易？就这样，人来人往，大战了20回合没分输赢。徐芳一想啊，今儿个不玩点狠头的不行了。玩什么狠头的？他一低头，看着自己胳膊囊之中的枣核镖，心说我给你放点血吧，我看你昭兴厉害是我小矬子厉害。想到这，徐芳才要要下毒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